等餐，衡量过产能和人力配套之后，决定在合约期满之后暂停为部分学校供应饭盒，并且根据合约列明的通知期支援学校，同时尽力提供协助，例如替学校寻找其他饭商，并且转介他们与学校作进一步商讨。中方批评美国反复炒作所谓中国核威胁论，只是为自身扩张核武库和维持军事霸权寻找借口。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被问到白宫有官员指，为应对中国不断扩充核武库，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减少世界面对的核威胁，中方对此有什么回应？毛宁强调，中国核政策历来采取极慎重和负责任态度，始终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并且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他指，美国才是世界最大的核威胁来源，应该彻底反思自身核政策，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降低核武在国安政策的作用，以有意义的实际行动减少核风险，维护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战略稳定。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左右。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但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4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67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105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1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6，升4.8；阿里巴巴88蚊，升4毫；美团142.3，升1蚊；盈富基金20.78，升1.8；中国移动62蚊，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70.3，升9.4；百度集团149.4，升7.5；快手58.75，升3.15；京东集团184.7，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07，瑞士法郎8.379，欧元5.307，加元5.79，新西兰元4.894，欧元8.3404。每百日元对港元5.7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7点，系升428点。港金报17,27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4美元，卖出1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再跟进翻较早前嘅尖沙咀火警，受到火警影响，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嘅全线，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嘅全线，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嘅第一线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现时尖沙咀一带较为挤塞，驾驶人士留意翻。另外，港铁尖东站 K 和 L 一出口都需要暂时关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车多，需要实施间封。

3月3号啊，星期五骚动音乐。 系啦，又有两日假期啦，跟住礼拜六日啦，咁啊，大家呢日就好，你唔好咁快穿啦，系咪先？大家唔知噶嘛。 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就现正生效嘅。今日我哋星期五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啊，点歌对象我哋都公布咗啦。 系啦，我哋今日点歌对象系口罩呢一个，我深信大家想点佢去好耐噶啦，咁啊，好期待大家会想点啲咩歌俾口罩呢一位嘅老朋友。咁啊，转头六点钟 就系某种老朋友啦，系嘛？ 咁啊，转头大家六点钟就会喺呢个嘅全程点歌大行动，我哋会听到一啲大家嘅点唱内容啦，同埋一啲嘅我哋选择嘅歌曲嘅咁样样。咁啊，至于六点半就照旧会有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嘅。 今日就会同大家听下入围咗 EDMA， 即系一个叫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wards 2023一啲入围嘅 artist 啊或者作品咁样嘅。 系啦，咁啊，今日喺呢度呢半粒钟咧，首先想讲就系、是、我自己就期待咗好耐一段时间啦，就系呢一个嘅新海诚嘅新作品咧，新动画作品咧，就终于出啦。 咩银牙之类啊嘛，成日睇错咗。 银牙咁样啦。咁我自己就未睇嘅，好老实讲，我就会打算迟啲搵个得闲啲嘅时间去睇，因为其实我本身系谂住可以喺出发之前睇咗先，然后先去旅行。 去旅行嗰边睇咯。 系啊，因为冇字幕啊嘛，最棘嗰样嘢系。同埋咧，点解会想睇咗先出发系？我唔知波城你有冇睇开新海诚嘅作品啦？ 有睇过，即系入戏院睇系《你的名字》，我嗰时睇。咁、但系其他嗰啲就有湿碎睇过啲片段啊，又睇过一下啲 graphic 啊嗰啲咧，即系大概你望个 poster 嗰种质地，就算冇入场睇，我都会知道应该系属于佢嘅作品噶嘛。 系，因为每次咧，我发现好得意嘅就系、是、每次飞嘅时候咧，我都好想咧可以去到新海诚嗰啲嘅电影入边嘅景点啊，去打个卡嘅。咁但系好有趣嘅嘢就系我发现咧，原来所有嘢咧用电影即系动画嘅方式画出嚟系好美好啦，然后现实你去睇嗰个景点，原来系可以系好普通啦，又或者可能系纯粹我影相技术好有问题啦。 我觉得呢个占嘅百分比非常之高， 即系例如咧， 睇你影嘅老婆就知啦。 例如咧，你有睇《你的名字》啦，系嘛？因为《你的名字》咧，咪有一条楼梯长楼梯，咪就系男女主角 一上一落咁 样，一上一落咁样噶嘛。咁然后睇嗰个画面成日都哇好靓，嗰条楼梯好靓，好想去嗰度打卡影相啦。跟住你去到嗰个实拍，即系真系实地啊， 系 嗰条楼梯直头嗰一条楼梯嗰度，你就觉得吓咁嘅啫，即系会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咁所以都想发掘一啲真系实地都可以影得好靓嘅一啲地方睇下嘅。 唔系因为始终你进入咗嗰个叫咩啊动漫世界，佢嗰种色彩啊个气氛咁样啦。咁但系老实讲，嗰个感觉似咩？就系你譬如你睇本地啲剧集啊 MV 个取景，咁其实都系香港某一个位嚟嘅啫。咁佢个取景个 mindset 就系、是，我觉得呢个位几啱嗰场戏或者嗰个 shot， 咁就用咗，然后加埋啲主角嗰啲行过啊对白啊啲调色各样，令到嗰个位好靓啊嘛。 咁啊系嘅， 其实个概念一样啫嘛，即系啊，即系你。即係一個取景咯，咁但係你現實當中其實佢係會令到佢即係美化咗佢靚，整靚啲噶嘛。 你都講啦，因為我好深印象就係之前早幾年有一位日本女歌手滿島光個 MV 就係喺呢一個嘅女人街定係廟街嗰一邊拍嘅。咁然後咧、拍出嚟咧， 我成日以為嗰度似係港島東大街嗰邊嗰啲即係。系啊，筲箕湾嗰度添， 佢好似系， 因为佢绿色一排排嗰啲嘅，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嘅。咁啊，但系即系你都会大概大抵知道啦，就系嗰啲其实平时我哋行过好唔起眼嗰啲街景咧，即系好老实讲，你好多时候经过嗰啲街，你除咗喺嗰度买啲素街嘢食之外咧，你真系唔会特别去欣赏佢嘅美学噶嘛。因为喺我哋一个普通香港人， 成日都见啦， 就成日都见，同埋其实好乱啦，你会觉得好冇乜美学可言啦。但系你喺个 MV 度睇，哇，点解咁靓嘅？点解咁唔似系我哋行嗰条街嘅咧？咁样样， 我几中意睇。香港以外地方嘅人嚟香港取景，哪怕你拍 MV 啦、拍电影啊，成咧。 佢、啊、你会喺佢哋嘅镜头作品里面佢哋眼中香港系点样样嘅。即係你啱啱嗰样嘢讲得好啱，就係、是、我哋由细到大见得多。老实讲，譬如我乱噏，我哋广播道下面咪有条楼梯嘅。 嗯， 佢楼梯嗰、那个。嗰、那個樓梯嗰邊咧、哦，其實佢我唔記得係咪九龍城區議會定乜鬼， 有啲油畫， 佢哋油咗一啲彩虹喺度嘅，咁所以變相一條樓梯，佢一級一級嘅時候，你離遠睇佢就一幅畫， 嗯， 即係好似書脊龍珠會砌成一幅畫嗰種嗰種道理啦。 感覺 咁我哋成日行嘅，我知道嗰度有啲嘢咯，冇乜特別嘅，但係可能你心口有唔知邊個人經過嘅時候，佢覺得嗰度。好特別，好靚，因為佢有一個咁樣嘅設計，而可能用咗嗰度做場景，或者我唔知影咗張相咁樣。我覺得個概念類似咁，但我成日經過咪佢都係一條我趕巴士嘅時候會衝落去嘅樓梯咯，或者我翻嚟嘅時候夏天，我覺得哇好辛苦嘅一條樓梯咯咁。咁因為當你每一日都見住嘅話，那個感覺同埋個新鮮感係一定會即係越嚟越低噶嘛。即係好似你搭渡海小輪咁， 係啊係啊， 係啊。咁、啊、如果你成日日日都係搭慣搭熟，你覺得嗰個風景，我每日睇放工都係咁樣嘅時候，可能你會覺得都係咁咯。但係好耐冇搭嘅話，就算本地人，我呢啲突然間搭開船咧，哇！呢個風景好耐冇見啦，好有 feel 啦咁。更何況係外地人咧咁。咁所以當佢哋嚟香港取景拍 MV， 我就會覺得究竟佢同香港嘅團隊去拍一個 MV， 佢哋嘅角度啊，佢會攞啲嘢有咩唔同咧咁樣，即係。我記得之前節目有講，譬如 Alan Walker 都已經有Sing Me To Sleep 嘅時候，已經有喺香港攞嗰啲勁啦。因為我唔記得係喺邊度睇過咧，定聽過。總之係一啲外國嘅團隊去 mention 翻香港呢個地方，就係佢一個好細嘅範圍裏面已經可以有好多攞嚟拍攝嘅素材，佢係一個好 intense、好 dense 個 density 好高嘅地方， 係咪即係類似嗰啲上環、中環呢啲地區，即係好似即係你新舊嘅嘢都有啊，新舊合璧咁樣，可能佢一個 location 已經就曬啦，拍得曬啦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轉個街口咧，呢棟就已經係哇商業大廈，好靚嘅，即係譬如 IFC 咁樣，咁可能你行入。其实半个钟嘅路程，你又有嗰啲咁样样嘅风景，然后你搭车上去，又系可能一个钟内就已经去咗山顶，又另一种景观啦。即系所有嘅呢一啲嘅地点咧，系一个复合嘅状态，喺一个范围里面有晒咧。咁喺拍摄嘅时候就可以好有城市感，同时亦都有一种舊嘅味道啦，咁因為你喺外國嘅話，你未必每一個城市都係有嗰啲摩天大廈啦，下下都，同埋佢由一個點去另一個點之間，你講可以揸幾粒鐘車先有啦。咁但係你聽講就係、是，我轉個街口就已經有，有街市多，我又可以攞嚟做景咯，咁。系啦，即系户外已经系咁啊，再加埋室内又系啦，你一啲嘅公屋大厦啊、旧工厦 啊、旧嘅酒楼啊， 系啊，但同时你又可以有啲好 decent、好新嘅西餐厅啊，咁 其实拍嘢嚟讲系几正嘅。 系啊，你所有嘢喺晒呢一度已经有晒啦， 唔使走好多 location 咯。但系我自己觉得嗰个美学嘅触觉系好紧要嘅，点解呢？就系因为我发现。以往去旅行呢，其实以往我都曾经被要求咁样做，即係我同我老婆去旅行嘅时候呢，佢每次都话不如咁啦，你带定部机去，然后你帮我拍啲 footage 啦，咁拍完返嚟起码可能我有机会用得着嘛，即係可能当一个 vlog 剪出嚟又好，可能当一啲歌曲 MV 剪出嚟也好咁样，咁就会走特登走访一啲呢人哋觉得好靓嘅地方啊，取景地啊，特登去走去拍啲 footage翻嚟系冇用到过噶，系我谂 个原因系咩先？系觉得拍得唔靓啊，定系觉得好烦要剪啊，定咩？ 靓咯，唔靓咯，唔系因为其实剪就预咗要剪噶啦，但系剪唔落手嗰下系棘嘅，即系因为我又系嗰啲用好即系拍乜都拍零零碎碎，乜嘢都拍由头 roll 到落尾啦。总之务求有咁多执咁多，然后翻嚟你先再慢慢拣啦。咁然后最后嗰种挫败感就系嚟自于佢一句同我讲：喂，你拍啊拍咗好多，但系冇一个位系用到噶咁样。咁我就决定好啦。算啦，我放棄。 因為你唔識啊，你個人 唔識啊，真係想學啊呢樣嘢。不過冇啦，呢個係我覺得同我天生嘅一啲能力值係有問係係有關係嘅。 你有冇曾經諗過要真係點樣去學？ 我有嘗試睇過一啲書咯，即係嗰啲咩，即係好基本攝影嗰啲黃金比例啊，你會有。 你有去睇過呢啲咯，但係你要知道認識嗰個嘅理論同你實質做到出嚟嘅嘢又好唔同噶嘛。咁又或者咁講，就係好多時候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嗰啲影得好靚嗰啲景觀啊，嗰啲 MV， 其實佢都未必係跟住呢啲理論去做，反而佢會用一啲好唔同嘅方法，去做一個運鏡噶嘛。咁冇辦法，呢、這個真係。 但我覺得你要睇多啲咯， 係啊， 即係我覺得基本學所有嘢都係最初咧由吸收開始噶嘛，即係你譬如如果你想整歌，咁你就聽多啲歌開始啦，你揾你中意嘅嘢係咩？咁其實如果你要學影相，你首先要睇好多人嚟影嘅相，你想拍片，你要睇好多人拍嘅片咯。 不過我諗到一樣嘢賴嘅，就係啲設備唔夠好咯， 走開啦！ 人哋嗰啲雲鏡可以用曬嗰啲防震啊、成啊嗰啲 其實而家電話都做到啊， 係嘅咩？你唔好講啦， 其實。 一陣間我冇藉口用。 而家都2023年啦，其實而家啲電話咧科技真係好先進同好發達。 攞你嗰部嚟借一個禮拜嚟用咯。 你自己唔買，成日都要用死嗰部，成日叫你換又唔換。 哎呀，人係會有惰性噶，同埋我換咗嘅時候，我仲邊有藉口話影得唔靚啫？ 咁点啊？咁你会唔会要准备下啲器材去？ 嗱，你期待一下，睇下今个 trip 翻嚟，我会唔会影到啲好嘅打卡位俾你睇下啦？ 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目标 set 俾自己。个目标嘅意思系你幻想咗完咗翻嚟，你个 product 系点样？如果唔系咧，你漫无目的咁样咧，左边又影啲，嗰度又影啲，你冇一个主题俾自己咧，你系唔会做到嘅。我肯定睇死你，你一定翻嚟都系咁。 我个人咧个性格咧好 artist 嘅，我好讲 feel 嘅， 好听 即系有啲嘢冇 plan 嘅，OK， 即系有好多嘢，即系你嗰一下到灵感一到咧，就系噶啦。你好多时候 planning 都冇用嘅，我觉得。 听点都冇用，咁要分镜人哋拍嘢都要噶，系咪先？所以你好听啲咪叫 artist 咯，唔好听啲咪你咪求其咯。 系 参考下啦，参考人哋点样样拍啦。 你 send 几个嚟啦，俾我 你睇，你睇，你睇呢只歌个 MV 啊，佢啲 footage 嗰啲你啊值得学啦。之前佢去美国嘅 tour 嘅时候咧，随队就拍低咗。所以今年呢一首歌嘅 MV 就系将当时嘅 trip 嘅一啲画面咧摆咗落去。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e're like, babe.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e're like, babe.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We're gonna stick together like Ash and Pikachu.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我曾经试过给失败把梦摔破，不是欺骗安慰，是跟你坦白说。It happens sometimes， 有时也会想太多。灿烂的烟火原来不是我。Get back on your feet and now stay optimistic.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Get back up, get knocked down, 又怎样？赶快把我退后。Get back up, bend in the stride.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e're like, babe. 听过 Tyson Yoshi 的新歌啦，咁啊曲词就系佢同 Mad Boy Producer Silver Strike 有呢首 Optimistic。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听日下午三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今个月十一号下午闭幕，会期七日半。新闻发言人郭慧文在记者会表示，大会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并且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报告。他表示，议程仲包括审议通过政协章程修正案、大会政治决议等决议和报告。选举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高铁长途服务下个星期六起分两阶段逐步恢复。港铁表示，下个星期六起重启广东省十四个站点的长途列车服务，车票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开始预售。十四个广东省站点包括肇庆东、汕头、潮汕、潮阳、普宁、葵潭、陆丰、汕尾、惠州南、惠东、深圳坪山、三水南、侯门和佛山西。每日列车班次亦都会由现时的77班增加至102班。至于跨省长途列车服务将会在下个月1号全面开通，到时列车班次将会大致回复至疫情前水平。跨省长途列车服务的详情，港铁将会在稍后经过与内地相关部门和政府商讨之后作进一步公布。曾经在内地判囚的内地科学家何建辉早前透过高才通计划获批来港，入境处其后宣告他的签证无效，并且进行刑事调查。入境处处长欧家宏说，何建辉个案仍在调查中，不适宜讨论或者评估细节。欧家宏回应事件的时候强调，入境处会检视现行政策，有需要时会改善，并且通知公众。他表示，高才通计划推出时间短，上个月22号起已经要求申请人申报有没有犯罪记录，其他现行的人才计划亦都已经要求申请人作相关申报。欧家宏说，如果发现有弄虚作假情况，处方会深入严肃调查，如果有人申报资料失实或者不准确，签证或者入境许可会被注销。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将会在后日启程前往欧洲，到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和荷兰，与总部设在当地的三大国际司法组织，即是国际统一司法协会、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举行会议，进一步加强联系和合作，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张国军将会出席多场研讨会并发表演讲，亦都会同多个国际组织的领袖和政商界翘楚会面，介绍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情况，以及香港在一国两制和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之下法律方面的最新发展。张国军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在海牙结束行程，翌日朝早返抵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但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4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2 期咧，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嘅报告啦。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浪吹完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丁九，咁就系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跟浪吹完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丁九。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黄大仙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系排到去狮隧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狮隧桥底。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车多，龙尾去到门牌110号。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喺尖沙咀，因为较早时嘅火警啦，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嘅全线，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中间道嘅第一线系封闭咗。另外，港铁的尖东站 K 和 L 一出口都是关闭的，乘客和道路使用者要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锦田公路油站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国剧830， 陈坤、甄子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在劇中试图打破男主角美强惨的人设光环，力求刻画出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主角。连陈坤自己都说，周瑞和他以往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同，周瑞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活在他的生活一样。 国剧830，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神奇小子苏华伟，今晚8:00，港台电视31。 少林功夫生， 好好耶！ 少林功夫更 系好更， 少林功夫真系咁劲！ 想知道少林功夫系咪真系更，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晚8:30，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 系啦，你哋系边个啊？ 我系金刚腿， 我系铁头功。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细猫应志源。细猫原来在韩国读书的时候接受过当地的偶像训练，今次他会同大家分享当中的点滴。 星期日晚8: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最近有一间网上付款平台，有30,000+用户收到通知，话佢哋嘅账户密码怀疑被盗取，提醒佢哋转密码。但其实黑客会利用其他网站收集翻嚟嘅账户名称同密码，重新组合推算佢哋嘅付款平台使用嘅密码。所以唔同嘅账户要用唔同嘅密码，最好开埋双重认证功能。 逢星期六朝早6-9，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 知识会社。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和设定户口，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咨询站，分别有25在港铁站，9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还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加幻想， 手卡哒哒哒哒哒之可能，手钻石上街。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感由两钟啦，收藏感啊。 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感由两钟啦。 分神，我发现你专拣啲有靓女嘅歌嚟听噶喎吓。 冇啊，唔好乱讲，边有专拣啲有靓女嘅歌嚟听啊？我听歌噶嘛，唔系睇歌噶嘛，系咁啱。有时啲 MV 系有靓女出现咁解啫，好正常嘅，好正常嘅。 遇上你我带住你。谁教痛心？我带住你搭上地铁上班，跟你一起下班，能用过一起用餐，明明在手机里面，情感怎会冲淡？我穿的衬衫，你拣的耳环，都要刻意隔空爱衬。你点的咖啡，我讲的笑话，一想都望贴身的人近。用 FaceTime 想更快合有气氛，日子很苦但开心和大地散心，中秋节元宵佳节谁点灯？ Yeah yeah， 要是不怕独欠体温，何来遗憾？若每人都有独欠体温，何来残忍？差天共地地，我带住你看戏，谁教痛心？ 就好似呢一首歌嘅 MV 咁啊，我绝对唔系为咗睇个女主角噶，我系为咗睇韩国同埋香港两地取景，到底点样可以拍出当中嘅美学？到底两个地方有咩共通之处？啱带嚟有 special。最新排行作品有 Her。当然啦，如果一首歌个 MV 有靓人，同时有靓景，的而且确系一个加分位嚟嘅。有张曼莎，甜蜜在10:59前。 Can't tell me what you're thinking pretty, I think I can all hide. I miss you every day, I always think of you, you, you, you. Sorry, I can't stop the sun, but I always think of you, T-Hug, take your son, cut to the young. 用呢隻歌去证明俾你睇，我唔系净系中意靓女噶，靓仔我都中意噶。有 Lewis 最新排头作品 Can't Stop。好似打咗自己嘴巴添，的而且确呢一个靓女我都留意咗好耐，佢系 Kain 九八九六，但系佢最新排头作品 Think I'm in Love。 歸根究底，歌曲帶俾你嗰種藝術感，當然都非常之重要啦。有 Jason 陳柏宇，一人傍晚藝術館。 聽你的天涯海角，我你的掩飾回看，沒法擋聲線中有種乾涸。汽车中掩饰罪恶，像雪峰城市内扩张，浮躁和沮丧，情爱无永久，藏着的烟酒通通解放，呼吸炽热的眼光，明黄的期望，藏着肌肤至亲的去望。 陈浩嘅 Cricket， 啊，令卫生部、情报部同埋其他嘅相关部门与内政部长合作，对各地女校相继有学生中毒嘅事件进行调查，尽快揾出问题根源。报道话，截至今个月一号，三名涉案人士被捕。父母省省会父母市在三个月之前首次有女生报称闻到好似腐烂水果或者过分浓烈的香水的怪味，其后生病。教育委员会主席日前说，有关学校遭受蓄意袭击，卫生部毒理专家到校调查，发现有毒气体含有氮气，中毒不具传染性。 早前有報道就指事件是報復參與示威的年輕女子。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下週本港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40% 左右。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但是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分别去到屯门公路丁九段同埋丁九桥面。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都处理好，不过车龙仲系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慢线嘅意外都清咗场。而家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同埋上之隧嘅龙尾啦，排到去星河名居。跟进翻较早时尖沙咀火警嘅封路安排啦，咁受到较早时火警影响啦，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嘅全线，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中间道嘅第一线仍然系封闭。不过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嘅行车线就已经解封噶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道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界限街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锦田公路油站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二台爱共用，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啊。不少住在香港的伊朗裔朋友，因为宗教的关系，所以是不吃猪肉的。反而羊肉呢，就是他们主要的肉食之一了。趁天气仲凉凉地啦，带佢哋食翻个驰名嘅羊腩煲，哇！真系听到都舐舐你啊！ 童真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所以我成日都有同佢爸爸妈妈讲，我话真系好感恩，你哋两位真系好恩爱，而令到我哋好健康咁样成长。因为我有时即系都会见到一啲身边嘅朋友，佢哋唔系咁样嘅，咁而佢哋都会同翻我讲，哇，好羡慕我爹哋妈咪，即系两个成日都会饮茶啊，即系自己落街行啊。咁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走步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脸上元宇宙，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咁喺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入面咧，定义咗五个不同程度嘅自动驾驶。 呢五种程度嘅自动驾驶嘅意思就系话，需要多大程度个司机去参与呢个驾驶嘅过程，系嘛？ 系啊，有啲就系、是、个司机其实都要控制一下方向，有啲就系话，哦，司机可能要加减速，或者个司机净系需要只手摆喺个踏盘度嘅啫，有咩意外先去操纵咁样。 星期六晚9:00，香港电台第二。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耳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贴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好，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全城点歌大行动。 系啦，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系口罩啦。咁啊，深信好多人都终于会同佢讲拜拜啦。咁啊，亦都拜拜之余，又好似拜拜唔晒咁样嘅。咁啊，所以深信大家呢一刻嗰、那个心情都多多少少会有啲复杂。 好正，我睇网上面有嗰啲口罩存货摄影大赛，究竟屋企就剩翻几多？咁但系因为有一啲，我觉得即系我睇啲留言啦。咁跟住，但有啲都即叫互相幫忙嘅，因為有啲嘅工作嘅地點可能都仲需要戴口罩安全啲啦，同埋呢個都個人選擇。咁所以咧，有一啲多咗出嚟嗰啲，又會自己互相去私下聯絡交換，即係譬如哦，多咗好多盒啊，如果你需要咁，我就即係聯絡你，我俾你啦，咁樣，即係有呢啲咁樣咯。 呢個係幾好嘅，即係又唔使嘥咗喺度擺咗喺度咧。即係我好怕一樣嘢就係擺到啲口罩過期，咁所以但係我屋企而家其實都仲有啲口罩，咁我都會 keep 住。即係尤其可能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多人嘅時候啊，即係一啲節日出去聚餐啊，咁我都會待定喺身，咁以備不時之需咁樣咯。即係你知道有啲嘢係安全啲好啊嘛，即係 keep 住要待喺袋噶嘛。 係啊，咁所以啊，安全啊，最緊要安全第一啊。 係啊，不撥命長久啊，咁樣。 係啊， 係咁啊， 正所謂喺馬路上面安全先係第一。 係啦，咁啊，可以即係今日就聽一聽，即係其實想寫俾口罩好耐。咁啊，終於有呢個機會，所以可以今日聽下我呢一個對口罩嘅點唱信嘅。 係啊，大家都可以將你想送俾口罩嘅説話，揀咩歌話俾我哋聽啦。聽下斌想講好耐嘅心底話係咩啦？ 親愛嘅口罩，王家衞嘅《重慶森林》有講過，唔知咩時候開始，每樣嘢上面都有一個日期。秋刀魚會過期，肉醬會過期， 就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所以当我买第一盒的口罩，我第一件事去做的就是 check 下它几时会过期。结果一盒普通的外科口罩原来是有3年的限期的。我跟自己说，在这一盒口罩过期之前，个疫情就应该会完了。点知一个月不够，我已经用了整盒口罩，然后再买一盒新的。在新的口罩盒上面又有一个新的保存限期。我在想，是不是代表着疫情又会迟点完呢？最初我期望半年时间左右，大家应该不用再戴口罩，所以我没有买太多，因为我怕会用不完浪费了。事实证明，少年我真的太年轻了。去到戴了口罩一年左右，我已经放弃思考到底几时才可以不用戴口罩。我只是希望口罩的限期可以长一点，就算我囤积了多少都不用造成浪费嘛。结果3年就这样就过去了。我突然想起第一盒口罩好像就是这么长时间会过期。而讽刺的是，口罩令又真的咁啱取消了，一切都好像是整停的。不过到了现在，我仍然摆了几盒口罩在家，因为它提醒了我，这个世界的确所有东西都是有限期的，包括口罩、疫情和你的青春。 Right, I'm ready. 请观看面前有几多很美好，会依然。请观看面前有几多相互信意。如果我为到当初一切信念做过诺言，但有几多可实践？睡觉，如明日未到，都有天，有一天，圆月在变一弯圆，云荡上变仙抹云，聚散至今有想象，想干的事，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那一。 就算再灰再心残，心肝的是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水光那边，时候就到天光亮，如时候未到天暗黑，从起身一刻到安眠，总有生命，总要生存一次，若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珍惜我的每天，不要谁同意，都有天在意。 带嚟有 Jason 陈柏宇有天嘅 First Take Version， 咁啊，终于啦，等到呢一个有天啊，终于喺呢几日咧，大家都应该开始慢慢咁样适应翻，唔使戴住个口罩焗住啦，唔使戴住个口罩令到啲皮肤好敏感嘅日子啦。 我都唔知道有个日子 有 噶，我冇睇，从来都冇睇过。 第一件事买嘅时候，我已经喺度睇啦，因为我真系好惊我用唔晒回过期，点知原来可以用得咁密。 同埋嗰个时间啱啱好， 系啊，真系啱啱好三年，唉，太好啦， 好感性啊，我 觉 得你， yeah. 你好感性啊， 好感动啊，我觉得。 好啦，跟住又轮到我啦。亲爱嘅口罩，你好啊。曾经对我嚟讲，你系最亲密嘅。每一日我个嘴唇有几干，你都知道一清二楚。每一日都同你形影不离，去到边度都会带住你。其实你嘅存在都令到我又爱又恨噶。嗱，有你喺度，我可以唔使顾自己个样，嗰日唔剃须都冇所谓。仲有，我谂唔到啦，似乎我恨你嘅地方多啲啊。你令到我同其他人呢多咗隔膜，有时会认唔到其他女仔啦。有时你又逼得我好紧，搞到我唞唔到气。我真係试过喺度諗㗎，点解我哋唔可以俾啲空间大家呢？唉，冇计啦，呢一样嘢都唔到我哋控制嘅。所以去到今日要同你分开啦，呢段三年嘅关系嚟到最后都算係和平分手啊，可。虽然屋企仲留低咗一啲你嘅痕迹，不过你放心啦，我唔会就咁掉咗佢嘅，我会好有手尾咁样用埋佢嘅。希望未来冇咗我嘅日子，你都会幸福啦。放心，我唔会挂住你，亦都唔会哭煲噶啦。分手要狠嘅波成上。 共处一厅一室，回首天天接吻，额外温馨灯光，但是你偏偏要暗。Every conversation turns into an argument with you。听你啰嗦声音，日夜两餐激到震，叫你要清洗碗筷，耳朵听不到指引。Sometimes I just wanna wrap my arms around your neck。慢慢哈哈哈。 尽管天多难。 过有 Miss Jenny 嘅歌，新歌叫《唉》，括弧 Annoying as Hell， 系啦， 就好似冇啊！你同佢嘅关系 系嘛？ 系啊，你有时真系，我喺度幻想一路写嘅时候谂，佢、就系如果你另一半嘅时候，你同佢分开拍咗三年拖系点样样？ 系而家就系呢个感觉啦，系嘛？ 即系呢只歌都系话，即系讲佢同佢同居男友一啲嘅生活习惯上嘅嘢嗰啲咁咧，系、 okay, 有呢啲感觉喺里边。 几得意呢一封分手信写得 分手信啦、 啊， 同、 okay, 埋你会发现其实分手嘅时候都冇咩好讲噶啦，你冇咩想同佢讲啊，因为终于都完啦。 咁唔紧要嘅，你冇咩好讲噶嘛，睇下大家有啲咩想同口罩讲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就话想同口罩讲谢谢对不起，我已经唔需要你啦。亦都有人话想点 Era 嘅 Never Come。希望以后都唔使再翻翻去嗰种抢口罩嘅日子啊！亦都有人点到此为止，好合理啊！呢啲 系亦都有人点啊 J 嘅从零开始的新世界，因为从零口罩嘅新开始啦。系啦，咁啊， 亦都有人点 Cola 嘅 Off On 啦，因为咧希望口罩大家都可以可除可戴啊！咁啊，大家 Off On 咁啊， 系啦 ，Off On 你自己中意就拍着个掣就 On， 中意拍着个掣就 Off 啦。 系啦，咁我哋最后拣选咗咧就系呢位听众去拣呢一首歌，佢话因为以后咧唔使一定戴口罩，但佢都知道戴住几个口罩咧，一旦遇到好似歌词讲啊，狂风唔系狂雨降，寒风吹上有你啊，因为佢话希望有呢样嘢喺身可以保护佢嘅鼻敏感唔好咁易发作。 床下渗着黑的气味，床上挂着针的侧臂。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尚有空气。门外发现空着有翼，涂上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才知我尚有一串完美。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负，累了就变晒。而你能令我不瓦解，我就算全身忧伤，心至少一处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尚有你。年月有病，空间有度，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一。 王言的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希望各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参政议政，广泛凝聚共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发挥双重积极作用。全国政协会议听日在北京开幕。港澳办表示，夏宝龙今日上昼到北京一间政协入住的酒店， 看望前嚟參加全國兩會的香港和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並且歡迎他們，期望他們為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新的更大貢獻。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下個星期六起逐步恢復長途服務，有內地來港旅客表示歡迎，因為可以不用轉車直接來港。在西九龍高鐵站，經常需要到北京公幹的市民鐘先生說，現時需要靠乘搭飛機往來北京，日後可以多一個選擇，亦都不需要轉車。準備前往廣州旅遊的林先生說，如果到廣州等較近的地點，他會選擇坐高鐵，但是如果要去較遠的地點，他未必會考慮高鐵，因為乘搭的時間太長，認為乘搭飛機會較方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下個星期六起逐步恢復長途服務，將可以令到香港與內地的往來更加頻繁，吸引更多旅客來港。至於點解要分兩階段恢復長途服務，林世雄解釋，由於涉及廣東省內的服務較易處理，而省外服務需要較多時間。林世雄又說，由於長途線是由內地營運，在人手安排上有更高彈性。至於客量方面，他說只要做好配套，旅客感受到服務方便，客運量就會大增。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但局部地區有煙霞，聽朝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溫大約17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溫大約2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同乾燥，日夜溫差較大。依家氣溫19度，相對濕度57%，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尖沙咀火警。受到较早前的火警影响，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里道之间的全线，同埋梳士巴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的第一线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港铁尖东站 L 同 L1 同埋 K 出口都需要关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中间。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车多，所以需要实施间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到西行去西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反方向去西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排到公主道近住创智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的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這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

EDMA 咧，其实由2022年开始就第一届，今年就嚟到第二届，就一位叫 Sean Hollywood Hamilton 嘅电台 DJ 咧所发起嘅一个颁奖典礼嚟嘅。今日呢个投票亦都系公开，大家上网可以投票啦。咁啊，里面有唔同嘅奖项类型，包括头先听过嗰一首咧，可能你会觉得好熟悉，咦？点解好似听过嘅咧？因为佢系一个 category 叫做 Best Remix Rewind， 亦即系话将一啲旧嘅作品重新再制作。啱啱头先听过嗰首咧，有 A Lock 佢领头所做嘅 Deep Down 啦，咁啊，其实就将 House Classic 啊嘅一首叫 Gypsy Woman 同埋 The Bomb 咧做咗个 mashup， 再揾新嘅 vocal 再去做嘅。听到嘅呢一啲嘅作品都系2022年嘅电子音乐嚟嘅，佢哋亦都系分别入选咗呢个 EDMA 里边唔同 category 嘅一啲歌曲，亦都预告话呢个3月24号举行嘅 EDMA 咧，将会应该有好多 A list 嘅 DJ producer 出现，因为话呢一日撞正系 Ultra Miami 嘅第一日。呢一首啦，有嚟自 CID 同埋 West End 呢一首2022年作品叫 Let Me Take You， 入选咗 House Song of the Year。呢一个 category 咧就叫做 Best Collaboration， 即系最佳合作嘅歌曲。呢一首应该之前都有喺苏动音乐听过啦。上年 Martin Garrix 同埋 Set 合作嘅歌叫做 Follow。Exactly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She paid them no mind. EDMA 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嘅奖项类别，叫做 Bass House Song of the Year。咁 DJ Snake 嘅呢一首 Nightbird 亦都系归类喺呢一个类别当中。不过咧，其实佢嘅候选名单都有啲古怪嘅啲位置，即系例如可能有一啲嘅作品，虽然佢系归落去 Bass House， 但你话听落系咪真系完全好我嘅认识咧？又未完全系。同一時間亦都有一個叫做 Best New Artist 嘅一個獎項啦，裏面有一啲候選朋友其實都玩咗好多人，例如 Fred Again 啊、Tale of Us 咁樣。究竟點樣嘅準則係成為呢個 Best New Artist 咧？其實都唔係好清楚，之但係咧，大家就當一個契機，重温下2022年嘅一啲 hit 嘅作品。聽下呢首嚟自 DJ Snake 嘅歌曲，叫做 Nightbird 啊。虽然话佢有一啲嘅候选啊提名咧，可能有啲古怪，但有啲都几可取嘅地方。例如佢 Dance Song of the Year， 佢都有分 Non Radio 同埋 Radio 嘅。睇下嗰啲候选名单啊，听下啲质地咧，就会大概可能明白少少点解会有咁嘅分野。而听下呢一首就系候选 Dance Song of the Year Non Radio 嘅歌曲咧，就系 Tell Me Why 由 Medusa 做 remix 嘅版本。呢一隊嘅意大利三人組合 Medusa 咧，都一路推出作品咧嘅同時，亦都得到好多 artist 支持，甚至乎會邀請佢為自己嘅作品做 remix 嘅。聽下呢一首啦，有候選 Dance of the Year Non Radio 啊，嚟自 Medusa 為 Super Mode 嘅 Tell Me Why 做嘅 remix。听翻呢个候选 list 嘅一啲歌曲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到2022年兴紧一啲咩声咧喺个主流嘅 EDM 嗰度，好似而家听紧呢一首一啲比较 melodic 啲嘅 techno 咧，都算系。而除咗呢一类之外咧，另一个大类应该要数到 tech house。 push me and then just touch me till I can get my satisfaction. 呢首都系首 remix 嚟嘅。 Push me and then just touch me till I can get my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呢只大家应该听过啦，经典嘅呢首叫做 Satisfaction 咧 ，remix 嘅朋友有 David Guetta。 Push me and then just touch me till I can get my satisfaction. 呢首作品啦，入围咗 Bass House Song of the Year 呢个类别嘅歌曲，叫做 The Calling。负责嘅朋友有 Charmy 啦，同埋 Martin Hager 嘅。呢首就我觉得佢入 category 入得怪嘅。呢一首 House 作品主要钢琴比较出啲，你话个 Bass 系咪好强咧？佢又未算系。所以如果是我有份去編這一隻次是候選 House Song of the Year 多過是 Bass House Song 的。剩翻两首咧，都系属于 Best Remix Rewind 里面候选歌曲。呢首我记得寻日播，即系喺度听紧嘅时候咧，斌话：哇，咁熟嘅呢首歌！而家呢一个嘅 Remix 版本又嚟自 Oliver Heldens， 歌名叫做《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这首歌 Oliver Heldens 找来两个单位 feature 的，包括 Neil Rogers 和 House Gospel Choir。 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 baby. 自传奇的 Kiss 一首七八十年代左右的作品，当时的歌名叫做 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就为你带来这一首都是 Rework 的作品，将04年的 Goodies 由 Dylan Francis 在今年将它带入去这个候选名单当中，由 Dylan Francis 的 Rework 作品 Goodies。